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音乐的旋律给予您晚间的宁静，跳动的声音激荡起燃烧的激情。北广购物带给您不一样的晚间时光。北广购物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商品品种丰富，价格实惠，服务周到。每一个夜晚，我们都为您精心挑选出和您心仪的商品。每一个夜晚，我们都与您相约在这里。音乐台每天晚间1点到1点28分，北京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准时陪伴在您身边。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夏老师，夏老师你好。 周杰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这个中国人呢吃饭呢都是煎炒烹炸， 对， 啊，样儿都有啊，这是我们的一个习惯。那么说到这一点呢，油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对， 那最初的时候人们可能选择一些油脂呢，主要是好吃啊，一个 香 清香啊，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 那么现在呢，在满足了这个之外呢，这个油的营养成分的怎么样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没错，人这一生当中进入身体最多的就是水，第二多就是油。 嗯， 你可能不吃肉，但是你免不了要吃油。那么油的品质好坏究竟多与少，还是好与坏，就决定了您的身体的各方面的一些质量。所以说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用油的健康问题。 是的，你想咱们一天的2-3顿啊，都要这个炒菜。 对， 炒菜就中国人肯定是要用油的。 嗯， 啊，甚至凉拌菜呢也要搁一点油。 对， 这样会好吃。 对 啊，但是用什么样的油很重要。像原来呢咱们用的什么花生油啊、大豆油啊、色拉油啊，什么菜籽油啊等等，像这些油呢可能家家呢都在吃。 对， 那后来呢知道健康了，所以什么亚麻籽油啊、橄榄油啊等等，用的就比较多了。 是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家里的油呢，有人用北方的花生油啊，大豆油啊，南方人用菜籽油啊、山茶油啊，包括现在进口的什么亚麻籽油、橄榄油，咱们一一来说一说啊。花生油，以花生油为例吧，花生油呢很香，北方人比较常用，但是花生油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饱和脂肪酸过高，所以说导致脂肪酸不平衡。另外说一说，南方朋友可能经常吃的菜籽油，菜籽油呢它其中的这个亚油酸也是含量比较低的，也就是这种油吃起来只有口感，营养就比较有欠缺。 嗯， 还有调和油，调和油初衷是好的啊，通过各种比例的添加，然后让你这个各种油脂在一起，让你营养均衡一些。但是现在调和油咱们国内是缺乏硬性指标的，究竟这调和的比例是如何，多与少啊，是不是有人为了这个降低成本用大量的低价油进入呢，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调和油这块的话，我们也是一个模糊概念。我家经常用一种叫亚麻籽油的，这是个进口的概念了哈。亚麻籽油非常好，号称聪明油，但是亚麻籽油不能高温，它只能凉拌，受一定局限。中国人的厨房里煎炒烹炸，光是凉拌恐怕是满足不了。还有一种非常好的油叫做橄榄油，橄榄油呢它的油酸含量，也就是单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非常高，那么这个指标是咱们植物油的好坏的一个标尺了，所以说它算是非常好的油，算是植物油当中的皇后了。我们的地中海国家，咱们这个世界当中的地中海国家，就因为长期的用橄榄油，所以他们国家的国民身体重大问题的发生率就非常低。 嗯， 这个其实跟另外一个东西有关系，周老师您知道是什么吗？ 嗯， 是鱼油。 鱼油， 鱼油。 那其实刚才呢，您把这个各种的油类呢，做了一个梳理哈。 对， 好像或多或少呢，都有它的优势， 是 有它的劣势。 对， 那刚才您又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鱼油。 对， 那说到这个鱼油的话呢，我印象当中呢，就是那种比如说带一个胶囊， 胶囊粒， 然后里边呢这个有鱼油啊。 嗯， 大家都为了这个使身体更好呢，每天呢可能要吃一些这样的。 对， 我认识到的好像是这种鱼油。 对， 你说的是吗？ 我说的是鱼油，但是不是胶囊。这个鱼油咱们先看为什么要吃，因为啊，植物油当中，注意了啊，这是知识点，植物油当中是不直接含有 DHA 和 EPA 的。 嗯 ，DHA 大家都知道叫做脑黄金， 嗯， 对吧？很多婴幼儿的奶粉罐上就会写着啊，添加了 DHA， 但是鱼油当中是直接含有的。 嗯， 还有 EPA 的这个化学名称它叫二十碳五烯酸。EPA 是干什么呢？它是一个搬运工，搬什么？比方说一个河道堵了的话，你得有搬运工和清理工帮它清理干净。 嗯 ，EPA 就是干这个工作的，搬运工越多，河道就越通畅，它就越不堵，就越清澈，就越健康。 嗯， 道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 EPA 既然在植物油当中不能直接含有，就得靠鱼油来补充。 嗯， 之前我们花大价钱，欧洲代购，对吧？再贵也得买，因为我们需要这个东西。 是的， 但是现在呢，我说的这个鱼油它不是胶囊， 嗯， 是你正常在厨房家庭做菜的时候就可以用的， 嗯， 这种瓶装的食用油。原来鱼油胶囊没法解决的脱腥的问题，现在我们有比利时的团队和技术以及设备攻克了，这个鱼油是不腥的，完全不腥。我在这个媒体的节目当中，我说话是要负责任的， 嗯， 告诉大家是完全不腥的， 嗯， 而且非常香，它的油体非常通透，瓶身上标注的100%的纯鱼油。所以说我们原先要通过胶囊大把大把的来吃，现在不用了。平时做菜，你或者掺着用，或者完全用，煎炒烹炸都可以用， 嗯， 非常的方便。 好的，明白了啊。原来呢，让大家吃很多的产品呢，因为里边呢有一些营养物质，就是鱼油。 对 啊，另外很多人呢，为了更加的这个健康呢， 对， 也吃一些鱼油的一些产品， 胶囊， 类似于像胶囊的啊。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纯的烹饪的鱼油， 对 啊，可以煎炒烹炸呀，这个时候凉拌菜啊等等 都可以， 都可以啊， 都可以 食用油来用。 它的烟点非常高，246度左右，所以说你高温的烹调它也是支持的。 是的，真的是合二为一了，既健康同时又满足了口腹之欲啊。 嗯， 好，那像这样的东西在市场上真的是很贵啊。 对， 嗯， 我们带到这个瑞尼品牌的原瓶原装进口的100%的纯鱼油呢，瓶身上有二维码， 嗯， 这个方便您拿手机微信的时候可回家可以扫。全国统一零售价198一瓶 啊，一扫的话198一瓶。 对对对，这个是做不了假的，因为统一的零售价以二维码的形式放在瓶身上，这个走到哪儿都是一样的。 那么今天这个组合， 嗯， 您是给我们怎么来设计的 啊？今天这个组合咱们是399的这样一个组合 哦，也就是外面买两瓶的价格， 两瓶 走几瓶？ 对，两瓶再加3块钱， 嗯， 再加3块钱的话，其实您今天带走的是6瓶。 六瓶， 我们的合约的只是签署的话就是6瓶这样组合。 嗯， 市场当中买2瓶的价钱，但是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是可以做到6瓶的。 其实呢已经非常的优惠。 等一下，我知道周老师现在想赶紧把电话报告给大家。 是的是的。 但周老师，我有另外一个好消息通知您。 嗯， 这个好消息其实不是我们厂家自己感觉好消息。 嗯， 因为我们这个受这个进口的这样一个程序的影响，可能下一批的备货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 哦， 所以说呢这一次的备货很有限。为了弥补这个我们对于很多听众啊或咱们会员的这样一个致歉吧，算是我们一个致歉，一个歉意，我们今天把组合翻倍 啊。翻倍？ 对 啊，那就是6瓶再加6瓶， 再加6瓶。 我天啊， 就限于今天 12瓶。 几分钟之后咱们这个节目结束了， 嗯， 这个组合就不存在了。 好的好的， 咱们合约还是6瓶， 没问题没问题， 好吗？今天12瓶。 嗯，那在这档节目当中我们又特此呢增加了6瓶，也就是6瓶加6瓶，12瓶，但是价格依然是 399， 也就在市面上的2瓶的价格，您今天拿走的是12瓶。 对， 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记住，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你看周老师一开始的话就引入一个概念，大家听清楚，就是说我们原先用油呢就是为了香， 对， 好吃，后来用油呢为了健康，不给身体增加负担，而现在这个鱼油的介入，我告诉大家已经是另一个阶段，就是让你减轻身体已经有的负担，对吧？我做了一个这个一个比方，就如果说把你体内的这个内部环境的话比作一个河道，你身体当中堵的东西，比如说像河道当中大石头，大石头是需要清理工和搬运工给搬走的，河道上的石头被搬走了，淤堵的地方被疏通了，这个河道就通畅了，但这个河道就是一个干净健康的河道， 没错， 你的身体内部环境包括我们身体每一个的系统都是如此，如果你的内部环境清澈了，被这样的搬运工，这个搬运工是谁啊？有人问了，是植物油当中不能直接含有的，就是鱼油当中的叫 EPA， 化学名称叫二十碳五烯酸，这个物质你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然后呢植物油不能直接含有，但是鱼油能，鱼油当中这些搬运工就来帮助你了，所以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100%的原瓶原装进口的这样一个鱼油，烹饪鱼油， 对， 你每天做菜的时候煎炒烹炸焖溜熬炖凉拌或者是拌馅儿都行，非常方便，而且关键有一点我向您承诺是不腥的，肯定不腥，我在这儿我连这个模糊语言都没有啊，各位，我不是跟你说哎不怎么腥，没有， 就是 不 腥、 哎、 而且很香，你一定会喜欢，我家我父母家全都在用，没问题， 没有腥味没有异味哈，任何的菜品都是可以应用的， 像这种品级的原瓶原装进口的油，每瓶的瓶身上都有一个二维码，你可以用手机回去扫，198元一瓶，今天我们做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在原合同价6瓶的情况下，399给你直接做到了12瓶， 对，再加6瓶， 整整12瓶， 仅限本档节目， 就今天这一会儿、 所以呢咱们是399拿走的是12瓶，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其实很多老百姓都知道鱼油好哈、 对， 但是都是比如说在吃了一些其他什么东西之后呢、然后呢再用鱼油来这个保持自己的健康状态、 对对对， 这个呢不用了，这个呢您那个什么胶囊那种鱼油您也不用吃了， 对， 因为今天的这个鱼油呢是佐餐烹饪鱼油， 对， 那么在您做菜的时候呢您就可以用这个鱼油，然后既满足了您这个口腹之欲哈， 对， 同时呢这个保持健康状态的这个鱼油您又摄取了， 对， 真的是非常的一举两得， 没错， 当然市面上的这样的烹饪鱼油啊价格还是比较贵的，但是今天呢这个夏老师那边的也是真的哈给我们大力的支持，那么在以往六瓶的基础上又翻倍给大家6瓶，这样 就 是12瓶， 就这一回， 但是价格不变哈， 对， 还是399元，399元，大家拿走的是12瓶 啊。 那么这个399呢，也就在市面上的买2瓶的价格， 对， 您今天拿走的是12瓶， 对， 所以呢，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但是仅限本档节目， 就这回，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很多朋友说了、那这样的这个鱼油好像原来吃过胶囊，如果外边那个胶囊破了的话呢，里边的油是特别腥的， 特别腥， 那今天的这个烹饪佐餐的鱼油腥不腥？ 不腥，注意了各位，我今天就用2个字回答周老师的问题，不腥， 不腥啊， 这个事儿你是可以回去和全家人一起印证的，不仅是不腥而且很香，回家做菜谁家都做菜做饭，你说一锅好菜你倒进点鱼油满锅都是腥子熬的，那是那个啊，怎么北方话 麻烦 啊，腥子熬那个味儿没法吃，所以说咱们这个既然是烹饪的鱼油，100%的纯鱼油，进行了比利时团队这样一个脱腥的处理，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它的鱼油当中的营养成分保留着，它的腥味儿给你去除掉， 是 就这么简单，回家之后我刚刚说了，你如果说之前有吃别的油的习惯的话，你把这个鱼油和它掺着用就行，当然有一种情况例外，周老师在这个节目之前也问我了，我现在回答周老师同时也是回答大家，像我的父母年龄比较大了，可能有一些指数呢比较高了，我就把家里的油都换成了鱼油，懂我意思吗？我和周老师现在身体是很健康的，我们掺着用就行，像我父母我就给全都换成了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佳，李佳你好。 周杰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中国人爱喝茶，这都是有名的哈。 对， 因为这个中国是茶叶的故乡嘛。 是的。 但是很多人呢，可能就喝某一类茶，或者说也知道这个茶叶好，但是由于它价格比较贵吧， 对， 很多人舍不得啊。今天机会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为大家献上的可以说是金字塔塔尖儿的一类茶叶当中的一种，就是乌龙。红茶当中的大红袍， 对，又叫茶中状元，大红袍只产在福建武夷山的这个核心产区的大红袍，真真的是好茶，但是真真的挺贵啊， 真的，因为它物以稀为贵嘛， 是 一个就是说只在武夷山啊， 对， 能够生产出这个大红袍， 对， 因为它那儿的这个气候啊、海拔呀、土壤啊，是适宜这个茶叶生长的， 独特的只有武夷山的那个地方，它在武夷山的那种山涧。里边从山石头缝里滋出来的茶树，它独特的吸收那种红色的石头那种土壤，它会有一种特别的叫做盐韵，武夷又叫盐茶，盐石的一种韵味出来。当年乾隆也都点评过，叫气味清和如骨梗，就是有一种特别立着进去的那种感觉，特别有一种男子汉的那味道，所以这就是武夷独有的盐韵。那么除了这种盐韵之外，为什么又一定要在武夷山这儿大家还认呢？这个茶青这位，它还有独特的制作的工艺大红袍。乌龙茶为什么叫乌龙茶？你看我们红茶、绿茶，乌龙茶其实叫青茶，就是因为大红袍的颜色。大红袍叫做乌黑油亮且呈龙形，说它的条索，所以叫做乌龙茶，就由这儿而来。喝茶咱得喝得明白，这是真正的金贵，金贵的武夷大红袍， 这都是茶文化了。 对， 而且这个乌龙茶当中的大红袍啊，喝起来呢既有绿茶的清香，也具备了红茶的那种甘醇，而且还独具呢岩谷花香， 岩谷花香， 所以它有了名了， 对， 是吧？而且喝起来确实啊，当然这个让文人一说的话呢，觉得、这茶怎么样，但是真的喝起来的话呢，确实冲泡完了以后，它有一种橙黄的明亮的颜色，而且它的滋味呢非常的醇厚哈，喝完以后呢有一种甘甜回味悠长的感觉，而且喝完以后我觉得这个喉咙口啊都有一种甜甜的那种味道， 它会刺激到你的舌苔底下，会有自己的那个咱们叫口舌生津，那个津液的回甘能够刺激出来， 舌下有清泉的感觉， 对，这就是好的茶的味道。乌龙茶大红袍也分很多的等级，有很多传统做法，今天带您喝的是洪顺祥的这个品牌的大红袍，人家自有茶园，它有特别大的和传统的这种的普通的大红袍而更加有亮点， 所以喝起来更有那种香气馥郁的那种兰花香， 对， 而且那种盐韵的感觉特别明显， 更甜，为什么浓 支棱着那茶， 对，您发现没有，这个的盐韵浓在哪儿？因为一般的时候采茶的地方都是春秋两季，春茶秋茶， 是， 但是人家这个品牌的洪顺祥呢一年只采春茶一季，让它秋茶就这么长过来，所以呢它积累的这个茶里的营养素啊，积累的茶里的这种味道啊，盐韵会更重，这是第一，第二呢它只采用茶叶采茶青的中开面，一棵茶树当中一个枝杈当中上面顶上那个芽，第二个小开面都太鲜嫩，不适合做乌龙茶，不适合做大红袍，那么后面的第四片叶子呢又属于过老，这个味道呢会有这些更加的苦，所以好的那片叶子就是做乌龙茶的，就是在第三片叶子叫中开面，所以人家洪顺祥我选一年一季茶，而且呢一枝茶当中我只选中开面一个叶子，所以做出了那个茶才能够有这么好的味道，所以这个茶也被评为特级大红袍， 所以厉害了啊，那么这么讲究的茶叶呢，很多朋友一听啊有点含糊了， 这得多贵啊， 这得多贵啊， 是挺贵的， 今天呢您听着了来着了，因为呢像这样的茶叶在市面上的真的是好贵哈， 对， 比如像我们今天这个组合给大家呢连主品再赠品一共是八大罐，那么一罐呢是125克， 225， 那也就是相当于2斤的茶叶， 2斤特级大红袍， 对，在市面上的话比如说有一些靠谱的1000多啊，有一些呢什么2000多3000多 的那种2000-3500都有可能，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多少钱呢？399，您可以把这些拿走了。 399，2斤，8大桶， 8大桶啊！而且呢，我们跟这个洪顺祥啊，也是这个交流了很久， 是 啊，最后达成一个协议，因为他们也想的就是把这个品牌集于打进北京市场。另外呢，下半年各种的节年假日也非常多，也可以说送给咱们北京朋友啊，一个大的礼了。 对， 同时呢，确实我们这个平台也是吸引了他们啊， 这是咱们 那么多种因素吧，最后造成的这个价格。 哎，才谈妥。所以真的，大家真的不要错过这个时机了。 399拿走2斤大红袍，一斤大红袍是特级的，不到200块钱，这是一个咱们北京话叫捡漏的机会。 是的，是的。所以呢，过这村就没这店。 是的、 啊，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这个大红袍，刚才我还沏了一下哈、真的冲泡完了以后，刚才您说它那个汤色哈，是橙黄发微红。 对，就是大红袍一定当中它是非常的清澈明亮， 对， 微微的泛一种红色的琥珀色那种光芒， 是 黄红相间的这种的味道，然后您提鼻子一闻，上面冒着热乎气，整个满屋当中充满飘香，但是大红袍的那种香气是特别有自己独特的味道的，我们叫岩谷花香，有独特的天心岩呀、大红袍的核心产区的武夷山啊，整个的那个岩韵在里面的，别的替代不了， 是 一大鼻子一闻，这就是高端茶， 没错， 就是好茶。 而且像这个茶叶的话，你从这个打眼一看啊，它那个茶叶就是条索紧洁，而且呢它这个叶面啊非常的工整啊，没有碎渣啊，而且茶汤也非常的清亮啊，当然喝起来的话呢是香气郁郁，有一种兰花香、确实像你们专业人说呢，它有一种盐韵、那种感觉， 岩谷花香的盐， 所以呢就是无论您自己家里用哈，比如节年假日啊，亲戚朋友来了，泡一壶大红袍，那真的是档次不一样， 那就不一样， 真诚度也不一样啊，是吧？您送人的话也是一样，你送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个家常茶叶和送这样的比较高端的茶叶，真的我觉得对方就感觉您对他的这种 他的重视心意是不一样的， 心意是不一样的， 是的。 所以呢我觉得淘换点礼品吧，是吧、这个别到时候用的时候呢你也抓瞎了。 你说这个周老师我还真多说两句，人家是八大罐，有人说哎，你们这一罐是225、大红袍它里边条索必须支棱着， 对 对， 所以呢这罐跟咱们传统理解那个茉莉花茶，那这装茉莉花能装半斤，但装大红袍它装满的，塞得满满的，也只能装多少，只能装这么225， 没错。 所以您一提当中呢是两大罐茶提到人家里去，399是四大提，八大罐，四份茶礼399，这就备齐了。 那可不， 您都两份八份茶礼，今年过年过节走动亲戚朋友这都够了，茶这礼就够了、所以这非常实惠。 而且你发现吧，这个大红袍的这个外包装啊、是非常精致讲究的， 喜庆， 它是红色的，特别喜庆啊，特别高雅的那个袋子， 红色的 装着一个红色的罐头， 对 啊，这个罐子呢也是红色的，而且呢用锡纸装着的这个茶叶 是 送人特别讲究， 非常 特别好看、 上档次， 所以呢真的不要犹豫来订购啊、因为我们这个大红袍啊，这个过了这个机会啊， 过这村真的没这店，这是市场推广、广告宣传费用的一个抵扣， 没错。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一共给大家125克一大罐，咱们是八大罐 、 而且是这个特级的茶叶，那市场价就别说了， 对、 好几千的也有，一千多的当然也有、 是的。 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只要399、您拿走的是八大罐啊、相当于2斤的大红袍，来自于武夷山特级的茶叶啊， 是的， 而且包装非常的精美。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音乐的旋律给予您晚间的宁静，跳动的声音激荡起燃烧的激情，北广购物带给您不一样的晚间时光。北广购物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商品品种丰富，价格实惠，服务周到。每一个夜晚我们都为您精心挑选出和您心仪的商品，每一个夜晚我们都与您相约在这里。音乐台每天晚间1点到1点28分，北京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准时陪伴在您身边。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地面弱气压场的影响，夜间本市大气扩散条件较差，而且随着气温下降，空气湿度增大，夜间有轻雾混雾，对明天的交通早高峰有不利影响，请注意交通安全。白天天气转晴，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中午前后北风渐起，能见度好转，午后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混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六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三，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 大风雨帆你随我到手面吻， 从流行到经典，心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寻回。 千千阙歌，继续和您回顾经典，我是于允。下面我们来听姜育恒的经典老歌《驿动的心》。这首歌于1987年推出，多年以后再次听到他熟悉的旋律，那种沧桑和孤寂的感觉重新涌上心头。 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这样飘荡多少天，这样孤独多少年，终点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才发觉。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驿动的心已渐渐平息，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遇。 师父

吧，伴我飞，不休不睡去飞，来尽力忘记，两脚降落何地？若记忆凭堆，到某一天告吹，回望即使太蠢，都相信我做得对。原来风雪可以使我坚壮，使我坚强。假使敢梦遇上，假使天真地唱，我也会笑容漂亮。原来岁月太长，可以丰富，可以荒凉，能忘掉结果，未能忘记遇上。长路若太短，花火生命更短，双手可触及你，有眼泪亦是 1995年，我们在机场的车站，你借我，而我不想归还。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华南，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你的到现在还没烂，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千金不换，他已熟悉我的汗，他是我肩膀上的指环。6年半，我每一天陪他上班。你借我，我就为你保管。我的朋友都说他旧得很好看，遗憾是他已与你无关。让我走得好缓慢，总有一天陪着我腐烂。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陈奕迅演唱的《你的背包》，这里的背包